我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啊，咱们话题就叫说说你的开心事儿啊。最近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啊，欢快的事情啊，让你心情愉悦的事情啊，您都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您可以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有个这个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我这个太让我激动了啊，现在已经还有这么多人在听着我们的节目。伊藤君说，我来了，太好了。还有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说了，大帅你自己直播吗？没错，今儿是我直播，自己直播。还有糊涂的旁观者说，怎么着，今儿改单口相声了？我给您来一段薛丁山。所以啊，如果这个我今天的搭档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在路上聊一聊。这个当然有可能你现在正堵在高速上，哎，笑得好像有点太开心了，主要是为了缓解一下我上班的郁闷啊。没有，今天呢，这个陪着大家，您可以和我一起在路上聊聊天啊，说一说您最近的心情，说一说让你开心的事情。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些资讯啊。首先您会关注到交管部门发布国庆交通预报，今天十点将会成为假期拥堵的最高峰。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将于公租房住户实行人脸识别，还有新规公布后电动自行车出现上牌热。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昨天下午市交管局发布国庆期间交通预报，今天十点钟是整个国庆假期交通压力最大的时点。那这个据警方预测啊，9月30号和10月8号交通事故将处于高峰。根据往年的经验，今天的上午9点到12点，10月7号的18点到23点两个时间内事故是更加集中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个点儿，各位啊，你们可以早点出发是吧，既可以在路上听着我的节目，又可以避开最拥堵的路段时段。警方预计，由于高速路免费和避让出行高峰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今天这个零时左右，高速公路将会迎来首个出京的小高峰。那今明两天，6点到12点，各条高速公路出京方向交通压力都会突出。交管部门特别提醒，今天上午的10点是整个国庆假期交通压力最大的10点。那今天京藏高速、京城高速、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大广高速出京方向车流集中，部分路段及收费站将出现拥堵情况。10月5号、6号、7号的16时至19时，高速公路将会出现进京方向的车流高峰。警方提示啊，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东关南街出入口至世界拥堵时，司机可以选择沿着107国道到001县道到009县道到刘桃路到这个005县道到然后走京白路行驶，在涿州北收费站上高速躲避拥堵路段。那返程期间呢，这个预计在部分时段，京港澳高速、京城高速、京开高速、京沪高速车流量将会达到饱和。好，记者从首发集团了解到，11黄金周期间呢，北京市的京藏、京城、京开、京港澳等四条高速公路交通压力相对较大，多个出京路段容易发生拥堵。首发集团所管辖的这个高速公路收费站节日期间设小型客车免费专用通道。 京藏高速马甸桥至北沙滩桥、科技园至昌平的西关站以及居庸关至世界山区路段的拥堵时段是今天到10月7号每天的6点半到12点的时候车辆是最多的。来看一下京承高速出京方向望河桥至吉祥桥吉祥寺桥段的这个拥堵时段呢，是今天到10月5号每天的早晨6点钟到下午的2点钟是车比较多的。再来看一下京开高速有三个路段容易拥堵，出京方向马家楼至新发地路段今天是7点到11点是拥堵时段，那出京方向双岩桥至天宫院段的每天9点到12点都是拥堵状态，出京方向渝法至是北京世界另外今天早上的8点30分到11点是比较拥堵的时段。好，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呢，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将燕宝双桥家园和燕宝京园家园的两处公租房进行清退。目前，保障房中心正加紧安装人脸识别系统，部分项目年底前后开始投入使用。人脸识别系统将识别每一个进入小区或者是单元楼的人。对多次出现没有录入租户系统的人呢，系统会自行进行报警。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啊，因为今天是我们说国庆节啊，我们准备放一首英雄的歌曲，而且这首歌曲呢也是由大家非常熟悉的，因为我们的这么说不知道他会不会不开心啊，我们的主持前辈演唱的，叫阚丽君为大家演唱的，叫做英雄我把你呼唤，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的情愫，茫茫大地，你是那巍峨的高山，民族云南，你挺身而出，国家需要你一往无前，你名字是不朽的丰碑，你的事迹世代相传，不要说你灵魂很久，不要说你离我们很远，我的呼唤你总会听见，新时代需要更多的英雄，更多英雄出现。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呀，太开心了，太开心了，还有这么多人不是堵在路上，没有，还有这么多人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啊，而且还在跟我保持互动，特别开心。然后这样看一下，当然还有很多真的是堵在路上的朋友啊。Snowman 说了，我在京藏高速上，还有说我，哎，刚才我看了，还有一位是堵在六环上了啊，我看看啊，谁哪一位堵在六环上的来着？哎呀，这个看不到名字了，我刚才看了啊，这个石伟正啊说堵六环上了。那如果大家啊在出行过程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或者是您在经历着什么样的路况，你也可以跟我随时说一说，我给大家说这个通报一下啊，让大家避免跟您一起在路上汇合啊。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您最近最开心的事情啊，让您心情愉悦的事情是什么，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看一下齐峰说了，我把我媳妇儿孩子送走了，回孩子姥姥家了，你说我除了工作还要干点什么呢？其实齐峰啊，以我对你的了解，我觉得你的内心其实现在可能是有这样一个歌声在响起，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小样，我还不知道你吗？对不对？我们的老听众啊，这个媳妇儿不在家，孩子也不在家，你不是可作妖吧啊？还有王洪成说了啊，国庆节快乐，你并不孤单，谢谢谢谢。还有孙峰君说了，我现在去加班，学院路是真畅通啊，我没超速吧？哎，交警啊，有一位听众现在正在学院路上，可能开得有点快，您注意一下好吧。再来看一下啊，鸿雁说了，主持人节日快乐，我也是在上班当中度过假期，最近家里养了一只小狗狗，大概2个月，每天早上下班回来以后都会黏着我，就这事儿让我特开心。哎，我跟你说，就是养宠物这事儿啊，它容易上瘾。嗯，它上瘾就上瘾在哪儿？你就有很多人其实都在纳闷啊，就说为什么有的人你说养个宠物简直了，都比自己的孩子都亲。你说自己养的孩子，你们还有打有骂的时候，对不对？你说养个宠物，哎呦，那叫一个亲的不行，你要腻歪的不行。你们有没有总结过为什么？我研究过。我自己琢磨过，为什么这些老人对于这些宠物简直就是无底线的疼爱，是因为这些宠物从来不会跟他们顶嘴。好，欢迎大家继续和我聊一聊您最近特别开心的事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您继续说新闻。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尤其是我看到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妈妈辈儿啊，爸爸妈妈辈儿的朋友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像王洪成刚才说了，说我和我妈都在听您的节目。阿姨您好，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就是要宠物比孩子唯一好的地方，就是宠物不跟您吵架，你让它往东它就往东，你让它往西就往西。所以孩子们多回家，而且这些宠物是时时刻刻都陪在老人身边，对吧？所以今天这个是假期啊，如果各位没有其他的安排啊，尽量陪一陪家里的老人。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热点消息啊。9月28号下午，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自11月1号开始，北京市电动自行车需要经过登记并且取得行驶证号牌方可上路行驶。那这个新规定发布之后呢，很快引发电动自行车车主的关注，不少人都在第一时间四处咨询，说哟，该去哪儿办这个非机动车行驶证及号牌啊，需要带着什么证件呀。 29号下午，记者就走访咨询了多个交警大队、执法站，被告知目前有21家非机动车登记站可以办理电动自行车的上牌。据工作人员介绍说，非机动车注册登记由来已久，但是之前呢，愿意主动办理的车主并不多。那这一次新规要求必须办理之后前来办理，咨询的车主突然增加，每天的业务量翻了好几倍。以前呢，这个登记站一天也就发个5-6张，现在每天至少新发60张车牌。我觉得吧，大家还是抓紧时间去办一办这个车牌啊，真的是，保不齐哪天电动车也得摇号了呢。哎，所以你现在你早点去办绝对没错啊，千万别偷那懒。那到底去哪儿给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办号牌和行驶证呢？具体怎么办理呢？目前全市共设有21家非机动车登记站，目前目录这个具体目录可以到交管局网站去进行查询啊，交管局网站查询。工作人员介绍说了，办理电动自行车号牌需要提供电动自行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也就是身份证或者是外省市在京人员的暂住证，电动自行车的销售发票，其中购买人姓名需要与申请人身份信息一致，电动自行车的合格证原件啊，这是刚才需要的，一个是身份证或者是暂住证，另外一个销售发票。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难的，因为有的一些电动车年岁比较久了，可能不会有留着这发票啊。当然如果您没发票的话，您最好提前问一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这个替代一下啊。另外一个就是还需要一个电动自行车的合格证原件，除此之外呢，申请办理当天还需要现场交验所申请的电动自行车。当然也有朋友说了，对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没有在规定期限内申领临时标志的，那这个怎么办呢？跟大家说一下，过渡期满之后，如果你还上路行驶的话，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可以先予以扣留电动自行车，对驾驶人处以1000元的罚款，并且通知驾驶人及时接受处理。驾驶未经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对驾驶人处20元罚款。已经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未悬挂临时标志上道路行驶的，处警告或者20元罚款。还有已经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未悬挂临时标志上道路行驶的，处警告或者是20元的罚款。伪造、变造或者是使用其他电动自行车临时标志上道路行驶的，对临时标志予以收缴，对驾驶人处以1000元罚款。对于这些违法行为，公安机关管理部门可以先予以扣留电动自行车，并且通知驾驶人及时接受处理。接受处理之后呢，交管部门应当及时发还电动自行车。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好，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开心事儿啊。严木就说了，这个堵在精神上已经一个小时了。我这么早就开始堵了，我说实话，我本来以为今天早上节目当中啊，可能大家没几个人互动，因为大家可能都在休息或者睡觉什么的，没想到今天早上我跟你说，刷刷的我们的对微信平台上，原来大家都堵着呢。不容易不容易啊，这个到了目的地就好了，是吧？到了目的地赶紧往回走，好不好？来看一下这个严木说啊，堵在精神上一个小时了，闹心。但是一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媳妇儿就在边上说，变形金刚，变形金刚，你快说说你的变形金刚。真是懂我，软磨硬泡媳妇儿好多天，然后终于说动媳妇儿同意让我收藏变形金刚玩具了。虽然是塑料玩具，但也是个大坑，今年估计今后几年估计要花不少钱。你像我这次入手三个汽车人还没舍得拆呢，还给我发过来了图片。严木，我就想说你年纪这么小就有媳妇儿了，哼，没想到你在玩变形金刚的年纪就能找媳妇儿了，哼，太羡慕你了。哎呀，这个好媳妇儿啊，一般能够支持自己老公爱好的啊，我们这些媳妇儿，我们都要这个怎么说呢？送上我们节日的问候。这个忙里偷闲说了，大帅啊，你今儿独挑大梁啊，那两位也太不厚道了，是不是阿姨？我也是这么觉得，所以我决定后面几天就轮到我不厚道了。然后他说，阿姨辈儿的给你送祝福，我中秋出去玩过了，国庆值班在家休息，观景儿，这路况堵啊，在家多逍遥自在呀，同祝祖国繁荣，国庆长假快乐，谢谢阿姨辈儿们。哎呀，还有这个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说，哎，我同样在上班当中，我今儿高兴的事儿是什么呢？就今儿上班没有领导啊。哎呀，整个人的心情就跟猪八皮没上班似的，是吧？啊，来看一下啊，那个焦叔先生说了，大帅啊，就你刚才说你快到了，赶紧往回走，是让我最高兴的事儿。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唐山美，最美在南湖，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满载惊喜，真情期待。唐山等你来，我在南湖等你。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台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莫奈的睡莲，梵高的星空，大师用光影让艺术登峰造极。全新名爵 HS 360度感性曲面浑然天成，用光影彰显性感迷人之美，全感官沉浸式座舱搭配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汲取极光灵感，尽显流光溢彩，让潮流致敬艺术再燃激情。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全系11.98万至18.98万，2年零利率，详价名爵当地经销商。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信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体验，邮储客户最高30万， APP 申请10分钟到账，每月8月申请万元日息低至8.6%，详情咨询95580。 广发银行于2018年10月10日至19日代销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期、5年期，额度有限，售完为止。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国债，利国利民。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花茶典范，匠心甄选，无玉泰共豪，9月17日新香上市。 街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今天是10月1号，我们伟大祖国69周岁的生日，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对于祖国最诚挚的问候，生日快乐。哦，生日快乐。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子的高兴事儿啊，这个今儿咱老百姓特别开心啊，咱说一说这个高兴和开心的事儿，或者让你心情愉悦的事情，您都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们。好，还有一位，哎呦，让我刚才看了以后特别感动的，他是一位叫哈娜的朋友，他说我是长期用手机在线上收听节目的一位天津的听众，哎呦，让我们这太感动了啊！这个特别感谢，特别感谢。他说了，我最开心的事呢，应该就是后天我要带着我对象啊来咱们北京旅游，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依然是到哪哪堵呢？后天，我想想啊，今天一号，明天二号，后天三号，你选的这个日子，应该大家都是这么想的。没有，我估计那个时候，因为你看啊，今天这个出城的方向都这么堵的话，那也你也就知道，应该北京城里，反正早上走的时候路上还可以。当然，我估计景点也是挤满了来自于这个全国、全世界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啊。当然，如果大家已经到达景区的，或者您正在哪玩，您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哪个景点人少。哎，就根据您往年的经验，您觉得哪个景点人少，应该去哪个点儿？您跟我们互动一下好不好？也跟我们说一说，这样我们也可以，哎，听众朋友们借鉴一下，到时候带着人去。当然，还有一位特别开心的，一根小葱说了：“大帅，我的甜品店今儿开业，快祝我生日兴隆吧！”这个必须的，我跟你说啊，小葱，你那甜品店叫什么名字？虽然我。可能是不能给你播名字啊，但是呢你说过来，我先自己知道，万一哪天我要在路上碰见了，对吧，我知道我可以进去免费吃喝呀。没有，祝您真的祝您生日兴隆了，祝您生意兴隆，越来越红火，争取咱把这甜品店啊做成一个叫做这个全球知名品牌。哎，当然还有这个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说路况的啊，基本上都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像陶富伟说京城高速密云段堵爆了。还有一位叫木易的朋友说，大帅你好，我是这个节目的忠实听众，一直也没有和你们互动，今天开始进入节目互动环节，我喜欢这个节目啊，大帅高磊王一，大帅辛苦了啊，国庆节还在工作岗位上，祝您节日快乐，谢谢，今天有这么多朋友陪着我，我这个心情真的比上节目之前好多了。我上节目之前还在想，哎呦，你说今儿要是连个人说话都没有，你说我这多尴尬呀。你像红木小石说了啊，最高兴的事儿啊就是没上高速啊，本来也以为要回老家的，想着堵车高速上一动不动的感觉，我觉得还是在家好啊。这样啊，我也特别真的是，就像刚才那位听众给我提了个醒儿，我也觉得啊，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什么好的，就是在国庆期间啊，就咱北京这个北京市里或者周边，哎，有那些好的人少又好玩儿，哎，景还不错的地儿，你可以跟我们推荐一下，好不好？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首先来关注两个好消息，2018年世界女排锦标赛小组赛次轮的角逐全面展开，与今年在世联总决赛力夺亚军的土耳其进行了交锋，就在昨天晚上啊。那中国女排在拦网和自失控制上更胜一筹，3-0力克对手，赢得两连胜啊。三局比分分别为25-18、25-23和25-23。从这个比分就可以看得出来，后两局打的是多么的这个紧张啊和刺激。好，再来看一下啊，另外昨天晚上还有一场比赛，2018年乒乓球女子世界杯在成都落幕，丁宁获得冠军。在与卫冕冠军朱雨玲的决赛当中呢，丁宁发挥出色，她直落四局击败朱雨玲夺冠，这是丁宁第三次拿到女乒世界杯的冠军了。另外是这样啊，大家都知道应该从昨天开始吧，我们的这个中网的很多场比赛都已经开始了，而且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前去观看了啊，因为我在家里看了一下朋友圈，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这个球场里开始拍照了啊。当然那个昨天的赛场上啊，虽然说多了几分秋意，不过变幻的天气并没有影响咱们国家向正赛赛前进的脚步。他以6-4和6-3击败乌克兰选手亚斯特雷姆斯卡，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取得了中网正赛的胜利。同样险些拿到首胜的还有苦战三个小时的王亚凡，虽然以6-7和7-6以及3-6不敌卫冕冠军加西亚，但是比赛过程还是让人看到了中国女网崛起的希望啊。这姐们是有一点衰啊，这第一局就碰到了卫冕冠军啊。所以这个当然这种交手的经历对于这个小姑娘来说，她的成长一定是极有帮助的啊。当然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就是国安的消息。前天晚上啊，29号晚上主场作战的北京中和国安在一场焦点之战当中0-1不敌上海上港，遭遇了联赛三连败。我当时也说过，我说这个如果啊当时输给恒大之后，其实如果还想要继续夺冠的话，就这场比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直接跟领头羊第一名之间进行一个直接的交锋，也就是说如果你想阻击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拿下，因为这是一个就是上下六分的这样一场比赛啊，当然很可惜我们已经就是输了，0-1不敌上海上港队。那么此役过后呢，国安和上港之间的积分差距已经达到了10分，在本赛季主场不败记录呢也是被终结的同时，也退出了联赛冠军的争夺。主帅施密特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尽管距离联赛冠军已经渐行渐远，但是对于国安来说，只要在足协杯当中有所收获，并赢得下赛季的这个亚冠资格，也算是达到预期的目标啊。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比赛我想还有几轮啊，也不能完全丧气，是不是啊？你这奇迹总会发生的，你万一其他球队像恒大上港连输五场怎么办，对不对？我们又连赢五场，对不对？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吧。 好吧，一起祝福国安。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和我们这个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啊。最近让您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您甭管是堵在高速上还是正在躺在被窝里，您都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啊。北京文艺广播。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珠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好，接下来看看这个大家的互动话题，有什么样子的开心事情？浩瀚星空说了，大帅大帅，国庆节快乐，我最近最开心的事就是这个十一假期，我一二三五七号上班。你到时候我给你捋一捋啊，就这个你还开心吗？四号啊，你也就能只能歇四号和六号，但四号带孩子训练，六号带孩子比赛，这个假期我一天都没有休息，我一天都没有休息，我开心极了，可开心了。怎么样，我有没有读出你内心的真实情感？我可开心了。你要这么想，哎，你要这么想啊，我们一定要学会心理调节，就一二三全部三天工，三倍工资啊。你就想，你要一心情不好，你就拿一叠钱，你在那数钱。哎，还有我们的周英老师也是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说大帅国庆节快乐，看到了，谢谢谢谢。这个王小拽说，大帅你刚才要求什么？人少又好玩是吧？人少又好玩。哎，你别说，我给你推荐一个，真的特别好，我去了，而且特别有感触。哪儿呢？就是单位。哦，哎，但哎，说这个接连着三天挣三薪，合着连着三天加班是吧？哎，你别说，就是这种日子啊，单位里确实是另外一番风景，就是你可以去感受那种，就一个人都没有，你坐在单位里的那种感觉。我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如果加班的朋友啊，你到了办公室啊，你可以自己扮演一下领导，反正领导不在是吧？推开门。啊，那个小谁，那个小拽啊，你给我把文件拿过来啊。哎，好好，领导马上就来。哈哈，你说这个是有多迷心了的呀，对吧？你就反正闲着没事嘛，开心一下。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说一说您最近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让大家推荐着好的去处啊，这个比如说好玩的地方，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的演出。国庆期间，国家大剧院为观众准备了11台一共29场精彩演出。歌剧《红湖赤卫队》首排于1958年，多半个多世纪以来呢，该剧的经典唱段和人物形象早已深入人心。2012年国家大剧院与红湖赤卫队版权方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携手制作推出了新版的红湖赤卫队。今年是红湖赤卫队创排60周年，国家大剧院将于10月1号至6号再度复排上演。 另外，10月4号，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将再度亮相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啊，将会献上纯净美好的世界第一童声啊。另外介绍一下，何慧是享誉世界歌剧舞坛的中国女高音歌唱家，她的歌声曾经唱响在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等世界著名歌剧院。10月7号何慧将于维罗纳圆形剧场四重奏共同登台国家大剧院，为观众演绎普契尼、比才还有这个加尔达诺等诸多作曲大师的经典歌剧咏叹调。另外9月29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即将登台登台戏剧场，为观众上演一段清朝末年建筑世家样式雷第六七代传人雷思启、雷廷昌父子重修圆明园的传奇故事。还有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11期间呢，将会推出《中国梦祖国颂》2018国庆特别节目、欢声笑语迎国庆以及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等高品质节目。《中国梦祖国颂》2018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天晚上国庆之夜登陆央视综合频道。明天到9号期间呢，将会亮相的是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的总决赛，将让观众笑足国庆。再来看一下，大型综艺晚会《追梦》改革开放再出发，将于国庆期间在央视综艺频道和深圳卫视播出。此外，由东方卫视原创出品的《喝彩中华》将于国庆期间推出特别节目。东方卫视主持人曹可凡担任此次《喝彩中华》国庆特别节目的喝彩召集人。好，这是一首由魏金栋老师翻唱的乌苏里船歌啊，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那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开心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大家都在说什么啊。这个叶某兰刚才说了，说我不是读出了他的心声嘛，对吧？我不是让他说每次加班的时候你可以数钱，哎，你想起数钱你不就心情好了吗？结果他给我发过来了，他说大帅啊，

好，来看一下小雨说了啊，我最近心情吧，我这么跟你说吧，我10月1号、2号、3号三天值班，4号休息一天，5号、6号又上一天，7号休息一天，8号又上班。哎呀，所以我可开心了。我还有一个，他说我本来以为11期间公交会人少，没想到今天一上地铁，呼，那人多的比上班时间还多。哎呀，你们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就是人最少最好玩的地方啊？你们不是要推荐吗？我先说一个，那就是大街上人特别少。怎么样，我这个最后你这条微信我给你掀的高潮还可以吧？来，清茶说了啊，好久没有参与互动了，今天一大早来报道。早大帅，最近最开心的事儿，那就是昨天终于把节前的工作上最难搞的事情提前给终结了，太开心了，能够过个开心的节日了。其实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每到真的要放假过节的时候，其实就是过节之前这段日子就是太忙太累了，简直比平时正常的上班要累好多倍。为什么呢？感觉马上要休息了，然后呢就是你得把这个假期里的工作都得安排好啊，都得做好处理，所以你就是很忙。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心态就是马上要假期了，那假期的前一个周其实我发现工作效率是最低的，因为总感觉就马上要到假期了，就感觉干什么事都觉得哎呀，这就是今天不正式了，马上就要假期了，今天就这么过去吧。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基本上啊，我感觉就是放一个假期，放一个假，它的真正假期开始是从前一个周就开始了。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赵老板。赵老板说了啊，我最开心的就是终于可以有几天不用在堵路上啊，在路上堵着了。尤其是鸿福苑温都水城这边，每次从这里通过，每一个小时你根本就走不出去。今天一两分钟轻松就这么过去了。哎，你有没有一种恍惚？我跟你还有一个同样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有的时候就碰到这种节假日上班，路上特别堵的时候，就路上特别好走的时候，老想踩油门。就是比如说我们后面，就是永安里东街后面那个就是京通快速辅路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要平时上班的日子，因为正好那边有几个学校嘛，那早上起来堵得要命啊，但是你一到周末，你走那条路你就看到前面一辆车都没有，你就千万别告诉交警啊。当然我没有超速啊，我是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嗯，大家也是啊，在路上尤其是今天我们说很多要出城玩的朋友，很多自驾出游的朋友，今天在路上呢一定要注意，一旦您要想慢点开平安到达旅游目的地，那是最快的方式啊。如果你任何出现了一个故障或者是磕碰，那我跟你说，你的假期完全就等于你的计划就重新打乱了啊，你的重就是等于说是要损失很多东西啊，而且你的心情也就完全改变了。所以咱们这么一想的话，就是您就开车慢一点啊，千万不要抢。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来关注一下啊，北京市将会叠加处罚非法一日游。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市旅游委、工商、城管、公安等相关部门将加强对一日游市场的执法检查，聚焦旅游六黑乱象，违法违规者一经查处，将会依法给予从重从严叠加处罚。这次专项行动当中，北京市将会持续加大对非法一日游的固定式检查和机动式巡查。针对非法一日游高发频发和影响大的旅游线路点位，相关部门每日派出暗访组上车，随团暗访。哎，你不是搞一日游吗？你不是拉客吗？你很有可能拉上来的客人就是我们的检查组成员。哎，然后如果发现违法违规证据后，依法从严查处。其中黑车和黑店成为专项行动当中两个严打的重点。市旅游委还说了啊，今后将会鼓励更多的正规旅行社开展北京一日游，正规旅行社开展的，加大正规一日游的供给，以进一步挤占非法一日游的生存空间。目前呢，具体方案还在研究当中。此外，市旅游委还不断完善旅游团的电子行程单信息系统，确保每个团队都纳入电子行程单平台监管啊。再来看一下2019世园会北京展品秋季预展，昨天在世界花卉大观园开幕。这一次展览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市公园管理中心、北京花卉协会等单位主办，活动将持续到10月14号，展览面积为1000余平方米。活动组织方特意筛选了代表首都园艺水平的新优植物展品，让市民直观地了解北京园艺产业发展成果，也作为2019北京世园会北京园区展出的一次秋季预展。预计来自全市16区园林绿化局、市属公园及40余家单位和驻京花卉科研单位的展品，在世界花卉大观园内将会争奇斗艳，共有盆栽、盆景、切花、干花、插花、花艺五大类，400余种新优植物品种及相关园艺衍生品亮相。各位啊，跟大家说一下，是在2019世园会北京展品秋季预展，在世界花卉大观园开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再来关注一下，昨天祥鹏航空、奥凯航空等航空公司对外宣布，自2018年10月5号，也就是出票日期是10月5号起啊，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这个800公里，包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游客收取2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3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机票销售相关负责人就说了，说这个航空公司在通知当中已经标明了啊，燃油附加费的收取是以原始出票日期为准，换开客票时呢，燃油附加费不退不补。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是10月5号之前的出的票的这个国内航线客票，那如果你想要变更成10月5号以后的，也不用按新标准补交燃油附加费。当然，这一次呢，祥鹏航空、奥凯航空率先宣布上调燃油附加费。截止到发稿，还没有见到国内四大航空，宣布跟进调整的消息。另外，据了解，香港民航处规定，航空公司可于11月起自行决定是否收取燃油附加费。国泰航空9月27号最早宣布，将于11月2号起重收燃油附加费。 上半个地 球外还有个你，当世界下着雨，我在这里，在人海中旅行，哪管天气。可心多少力气，天叫我要去看更多事情，在未来中流浪没有目的，我只想一滴泪也在心里。 We'll have a 哎呀，我这个看到一条微信，这个虽然他说的是开心的事情，然后我看完了以后突然鼻子一酸，就是心里特别的被感动啊。恋君一生说了，大帅国庆快乐，最近高兴的事就是明天老公要陪我去世界公园转转，是不是感觉我很容易满足啊？但是这还是老公15年前答应我的，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成型，对于明天我充满着期待。哎呀，就是这样一条微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读来以后心里真的是心里一酸。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恋君一生她这样的女人特别可爱。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说人呢怎么说，不需要多大的惊喜，或者是不需要多大的礼物，有的时候一个简简单单的要求他记在心里，然后你去帮他实现了，为他完成了，那就会成为他几天前就特别开心特别期待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种感情真好，这种愿望真好，这种生活这种爱真好。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你看，就像刚才读完了这条微信，清茶也说了，说这就是幸福啊，的确是啊。他说了说不需要多么的轰动，就是简简单单。你当年这个答应我的一起去看看世界公园，不管是多少年之后，你真的就带我去了，我就很开心。哎呀，多么幸福的老公啊。再来看一下，鱼儿说了啊，大帅听了一会儿，今儿是你一个人主持吗？辛苦了啊，明天还是你吗？哼，是你一个人吗？你少累死我呀，明天换人了啊，该他们了啊。好，再来看一下芝说了啊，大帅国庆快乐，最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带3岁娃去挖白薯，然后让孩子体会种植不易，果实长大成熟，享受秋天的收获，而且还发来了照片，特别好。这个真的是让孩子去多去劳动劳动，而且关键是怎么着呢，我是觉得啊，让孩子多去接触一下土地，真的接触一下泥土， 我说一个我自己的切身感受，当然这个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啊，或者怎么样，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我反正觉得啊，就是这个经常接触各种，比如说在泥里爬、土里滚，当然就是这种形容啊，这样长大的孩子，其实他的体质反而会更好。我真的见过那种，就是特别讲究啊，就是比如说动个这个也得洗手，然后当然洗手是对的啊，就是比如说就这个也不能碰，那个也不能碰，这个也怕脏，那个也怕碰啊，这个也过敏，那个也害怕的这种孩子呢，反而是特别容易生病的。哦，我真的啊，这个当然这个没有科学依据，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好，今天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咱们说一说最近让您特别开心的事儿是什么？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哎，刚才这个说到了孩子去挖白鼠的这事儿啊，说到了孩子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个全球趣闻，叫美国啊，超90%的儿童出现缺觉、少运动或者是看电子屏幕过长这项现象啊。最近一项研究显示，美国仅有 5% 的儿童睡眠、运动和看电视、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这个屏幕的时间是符合健康要求的，其余的人至少有一项不达标。而睡眠不足和看电子屏幕时间过长、关联认知能力下降等等呢，这些情况会导致这个认知能力下降。那研究人员请美国20个地方的4520名8岁到11岁的儿童填写关于日常睡眠、运动和使用电视、电脑等电子设备详情的调查问卷，结果发现调查对象平均每天花 3.6 个小时在电子屏幕前，而指南建议呢，每天看电子屏幕时间不能超过2小时。当然我们来看一下，研究人员在英国的《柳叶刀儿童与青少年健康杂志》上发表论文说，这项研究显示，睡眠不足和看电子屏幕时间过多会关联认知能力下降，而运动时间不足和认知能力没有关联。儿童每天超过两小时在电子屏幕前娱乐关联认知发展较差。研究人员建议家长、儿科医生和学校要限制孩子们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以健康睡眠为重。 累变成大人才知道，光赤脚到不了的地方，长大长高还是到不了。嘿，不再冒险犯难了，放开了梦想追求成功，那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要拼到第几回合，能不能够不够不知道，也难找。也许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饶，再年轻一次多好、哦、要爱到第几个人，听听看看是个问号，只能等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忍着不说无可救药，我这一辈子重要，为自己烦恼。 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这个刚才说到了带小孩出去玩，火星灵还说了，说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你们说啊，有些地方开放的这个挖白鼠很多是昨天买的哦，那就等于说比如说那种开心农场一类的，那这一类农场他可能为了就挖的人太多了啊，让他现长也来不及啊啊，所以就现埋啊。不管怎么着，孩子开心就行啊。他说其实还可以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弄个胡萝卜头水培一下，挺简单的哦，就是切一块胡萝卜 把它插到水里，然后它可能就会长出那个胡萝卜那个缨子，是吧？哎，这挺好，其实那胡萝卜缨挺好看的，如果你栽成一排的话啊。还有这个蓝说了，大帅你好，天凉了要多穿点衣服，今天听你的声音好像感冒了。哎呦，我是这样，我觉得可能最近连着这个说的话太多啊，这个嗓子有点发炎，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就是那种不停的在咽唾沫，然后就感觉老有一口痰在喉咙里，我觉得这可能是不是就是那种慢性咽炎，有可能啊。所以大家也都要注意，每个行业有的时候你做的久了以后都可能会出现一些职业性的毛病啊。谢谢你们的关心。还有有位杠杠就说了，我最近开心的事情就是遇到好久没见的朋友，联络到学生时代的老同学，高山流水干一杯，老友记们。哎呦，这个是特别好的，我给你找找看看有没有那首好久不见，然后送给大家好不好。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里你也可以去怎么说呢，找一个好朋友一起聊一聊也不错啊，看一下是不是这首歌。你会不会哭，哎，好的，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把这样一首好久不见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再一次祝大家国庆快乐。 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2018北京老年消费月开始啦，文化旅游健康餐饮促销活动应有尽有，让银发消费更加安心更有品质。 金秋盛会，荣威 iX8 智联网 SUV 大七座特供版限量发售，即日起至10月31日，加1000元即享超视野全景天窗、座椅电动八项调节等9大豪华升级，仅需16.98万元，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助购政策。 红星美凯龙11团建货震撼来袭，10月1至10月7日，西四环商场100元购200超值升值券，单笔订单最多使用5张，北四环商场200万现金券满额返。